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用匠心做团餐，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点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帅肉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就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下半段呢，请您欣赏京剧名家名段。当年中国京剧院一团的李少春、袁世海合作表演的《霸陵桥》，是著名的剧作家汪偶红先生整理改编的，这和早先的老戏《灞桥挑袍》是有所区别的。李少春先生应该说是艺术风格允文允武，文武老生长靠短打，还有猴戏演得都非常的棒。那么这出《霸陵桥》的编写上演呢，应该说是为了扩充李少春先生在红生戏当中的表现。李少春先生虽然没有看过杨小楼先生所演的红生戏，但是他毕竟见多识广，后来又专门向李吉来，也就是小三麻子学习了红生剧目，他的关公戏演得还是非常的有气质。请您欣赏这出《霸陵桥》，李少春饰演关公，袁世海饰演曹操。 出战吧！嘿，一杯水酒，奉征餐。 刀啊宝刀，都在曹营里攻，多亏你相助阵，曹丞相此酒就赠与你吧。 让您听到的是李少春先生、袁世海先生合作表演的京剧《灞陵桥》片段。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旦角戏，程砚秋先生主演的京剧《锁麟囊》片段。程砚秋饰演薛湘灵，冠胜吉饰演碧玉。 大娘子，他在这儿坐着那就可以了，怎么又跑到客位去了？ 这大爷，你就快快，你来吧。 好，不单红，而且红得发紫。 您的衣裳给他穿呢？ 是啊， 那走吧。 这是何意呀？君无意，你就穿戴起来再来叙话啊。去吧， 跟我换衣裳去啊。我说薛老师，我真佩服你，就算得了。可是你呢，算把我们大娘子给蒙着了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程砚秋先生主演的京剧《锁麟囊》片段，下面再请您听一段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，马连良先生演唱的京剧《甘露寺》片段。以上您听到的是京剧艺术大师马连良先生演唱的京剧《甘露寺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，戏迷乐尚远和您再见。